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汉武帝时期的名臣良将真是数不胜数，年纪轻轻就高官得坐，这一点也不新鲜。可有这么一位丞相，用大器晚成这个词形容最恰当了。他40岁开始攻读学问，70岁才顺顺当当地走上仕途。一位花甲老人凭借着什么走进汉武大帝身边的呢？平民出身，专业冷门，40岁高龄苦读圣贤书，参加海选幸运考中，却因皇帝一句话断送前程。放诸10年，东山再起，帅老头终于飞黄腾达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1集。公孙弘是西汉淄川国人，出身一个普通百姓之家，家里的条件不怎么样，可公孙弘很爱读书，更是个无可挑剔的大孝子。母亲说想吃鱼，即便是风浪再大，他也下海去给母亲钓鱼去。母亲说家里困难，你就别读书了。公孙弘也是扔下书本就干活去了。长大之后，他这母亲患了重病，路也走不了了，就连吃饭也得让人一口一口的喂。公孙弘是日夜不离身边的伺候，等到母亲有所好转，就天天陪着老人出来遛弯，唠唠家常。邻里乡亲看见了都赞不绝口，看看人家这大孝子，对待后娘比对待亲生母亲还亲呐。哎呦，您要是不说还真看不出来，这不是他亲生母亲的，对后妈可真够孝顺的。10里8乡的，这公孙弘的好名声就传遍了。汉代那会儿讲究以孝治国，一个孝顺的人，那是全国学习的榜样。这样公孙弘就集聚了不少的人气和好名气。后来这公孙弘在当地谋了个小官，在监狱系统做了个小小的狱吏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特殊介绍一下狱吏这个官职。大伙儿都知道，西汉时代酷吏多，刑罚重。根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考证，这西汉时期光是首都长安的监狱就有26所，这还都是有案可考、有据可查的。监狱多，自然这狱吏也就多。您别瞧官职不大，可威风不小。按照法家的精神，甭管是王公贵族、皇亲国戚，一旦成了犯罪嫌疑人，那就得大狱里蹲着去。进了大狱，直接管事儿的就是这些狱吏呀，看你不顺眼，揪过来就打一顿，臭骂还算是小的，就怕侮辱人。 拿话恶心你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可这玉丽就爱干这买卖，恶心你，一来威风，二来过瘾，三来呢还可以赚点外快。要想少受磨难，拿钱来，甭管你是谁，进了这儿就归我管，铁公鸡也得拔毛，这就叫有钱能使鬼闭嘴。大将军周勃进了大狱，照样受折磨，出来之后只感叹呐：哎呀，我曾经统帅千军万马，然而却不知道这小小的玉立竟然比我还厉害。这周勃一番感慨，而且是塞过钱打点过的。普通人进去，您就可想而知吧，但凡长得瘦点，三天准能死在大狱里头。这公孙弘当时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，也许他没这么蛮横，可这工作氛围大致如此啊。甭管这工作气氛好不好，再怎么说也算是一份安定的工作吧，生活是有着落了。可惜这工作没干多长时间呢，公孙弘就犯了个错误。现如今为了旅游方便，这城市里头除了公共厕所以外，就是小旅馆最多，有大酒店也有地下室，您可以根据您兜里的银子来决定住哪儿。西汉那会儿满城最多的是监狱，档次不一样，规格也很多，这人犯了什么罪，该关到哪所监狱，蹲什么样的大牢，那都是有讲究的。公孙弘当上狱吏没多久，就犯了一个大错误，把犯人给关错地儿了。要知道西汉那些残酷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这些狱吏，好在这公孙弘没受什么惩罚，可这刚到嘴边的饭碗砸了，公孙弘丢了一份好工作，回到家里头只好自谋生路了。干点什么好呢？种地没地呀，打工没力气，自主创业吧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公孙弘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和家里的存款敛吧敛吧，到集市上就寻找创业机会去了。这集市上还真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，捡着人最多的地方扎，那边围了一群人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挺吸引人的。凑过去一瞧，原来是个牲口市场，骡马牛驴一大群，有人掰着马嘴看年龄呢，有人砍价还价。公孙弘掂掂手里这银子，上前一问，嗨，自己手上这点钱买匹马都不够，那能买什么呀？只能凑合着买头猪。得了，就是他了。公孙弘买了一头猪赶回家了。打这之后，这公孙弘就每天去海边赶猪，朝廷里的官没弄上，这回弄了个猪官的。公孙弘年轻气盛，不甘心就这么平庸下去。那狱吏官再小，干好了也有升官的机会呀。可我这猪官呢，能升到哪儿去呀？将来难道做个大猪官，超级猪官，超级无敌大猪官？公孙弘一边养猪，一边就寻找机会。就这样过了不知多少年，在公孙弘40岁的时候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朝廷里边有位儒学大家，是专门研究公羊春秋的。他退休之后回到老家，开门授课，专授公羊学。公孙弘听说了这个消息，扔下赶猪的棍子，就跑到这大儒门下学习去了。要想有所作为，还是得读书做官呐。要说这公孙弘真不是一般人物，都说30而立，他决定读书进修的时候都40了。一般这个时候的人，什么理想啊志向啊，早就老了家去了。公孙弘不见，还抱着当年那股子热情，不简单了。投奔到大儒的门下，公孙弘开始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可当时的统治阶级推崇的是黄老之术，儒家在当时算是冷门，公孙弘这么大年纪又学个冷门学科，这将来能有出头之日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公孙弘这一学就学了20年，建元元年，一代新君登基，公孙弘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大好机会。这一年17岁的汉武帝登基，皇上求贤若渴，就下了一道圣旨，让各个地方推荐人才上来，然后通过考试公选国家公务员。各个地方接到圣旨，连忙挑选人才，淄川国就选中了公孙弘。咱们之前说过，这公孙弘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孝子，现在又进修有学问了，这就是淄川国最有才的人呐。推荐上来之后，公孙弘很幸运地入选了。汉武帝派给他的第一个差事就是去出使匈奴。这个时候公孙弘已经60岁了。自打汉朝江山打下来，这匈奴一直是皇上们的心腹大患。高祖刘邦时期，这陈平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对付匈奴啊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和亲，把皇上的妹妹或者闺女嫁给单于，这么一来汉族和匈奴就是亲戚关系了。既然大伙都是亲戚，你总得有点亲戚的情分呢，不能再在亲戚家里头杀人放火了吧。和亲这一招一开始还真管用，匈奴单于坐等着天上掉下个媳妇儿，还有丰厚的嫁妆，觉得挺满足的。双方这武器都放下了，开始称兄道弟，和平了一阵子。可这蜜月期没有维持多久，匈奴的单于又不满足了，他想要更多的东西，怎么办呢？老方法，你大汉给我就接着，不给我就抢，什么亲戚不亲戚的，一边去。到汉武帝的时候，匈奴闹的就更不像话了，不仅是抢东西，那些镇守边关的汉朝官员，匈奴是逮着一个宰一个。就在上个月，匈奴在北边杀了个太守，还抢走了7000头牲口，几乎毁了半个郡呢。这汉武帝想起这些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可他又束手无策。这回选上来这些人才，汉武帝就派公孙弘去出使匈奴，让他打探一下匈奴的实力。公孙弘奉旨出发了，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公孙弘拖着个年迈的身体跑到大漠边关去打探敌情，这一趟可谓是凶多吉少啊。等到了边境，公孙弘先是在镇守边关的官员那儿打听到消息，得知这匈奴的实力日益强大，边境上多有战事。等到了匈奴再一看，兵强马壮，声势浩大，匈奴再闹也没胆子杀了汉朝皇帝派来的使者。公孙弘看到这一切，打算回去向汉武帝报告了。60岁才走上仕途，这回出使匈奴可谓是公孙弘第一次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回来之后，公孙弘会怎么跟汉武帝报告呢？公孙弘看到了匈奴的实力，回想起这些年的和亲政策，他起草了报告，说这匈奴的势力怎么怎么强大，皇上您要想边境安康，还得执行老办法，派公主和亲去。还列出了1、2、3、4，把这和亲的大义、深远的影响都写上了。汉武帝一看这份报告，气得直翘胡子呀，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仗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，和亲还用得着你说？我就是不想和亲才派你去的，啰里啰嗦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，你个老废物。看完报告，汉武帝是龙颜大怒，公孙弘最能察言观色，一看皇上这反应，立马明白了，自己这前程玩完了。不等着皇上发飙，他老人家第二天就主动上书，老臣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这次出使匈奴路上舟车劳顿， 老臣上表，请陛下准许我回家养老吧。汉武帝巴不得他从眼前消失呢，立马同意了。这等了40年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。公孙弘回到了老家淄川国，也不知道是继续学习下了还是继续养猪下了。等到了元光5年，汉武帝第二次向全国招揽人才，70岁的公孙弘竟然又得到了一次机会，老树发芽，枯木逢春了。淄川国挑来挑去的也挑不出个人才，最后大伙决定还是推举公孙弘，理由也是一样，大孝子，学问也高。这公孙弘挺精明的，坚决的推辞，你们看，我这是让皇上给退回来的，皇上不欣赏我，上次那个机会啊就被我浪费了，你们还是另选他人吧，我实在是不敢当。可这淄川国不知道是不是真没人了，愣是认准了公孙弘，极力推荐他。这么一来，这公孙弘也就借坡上驴，堂而皇之的又去考试了。这回汉武帝出了个题目，为什么尧舜时期天下风调雨顺，风俗淳朴，政治清明？就这个题目，让他们从天文地理人事各个角度考虑，写一篇文章上来。公孙弘洋洋洒洒挥毫泼墨，把自己的见解观点都写上了，送上考卷，搓着手心等结果了。等到这篇文章送到主考官那儿，主考官一看公孙弘这文章，就写了一个字儿：下。这下翻译过来就是不及格呀，这可糟了，要是这次机会还抓不住，公孙弘这辈子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当官了。主考官判定公孙弘的文章不及格，还把他这文章放到最后，这就是最后一名啊。汉武帝要把这些文章都亲自过目，等看到最后一篇的时候，这皇上是越看越精神，越看越带劲儿。整天看下来，汉武帝是拍手叫好啊，最后皇上钦定把这最后一名给我定为第一名。这公孙弘到底写了什么让皇上这么感兴趣呢？文章里公孙弘提出了8条风调雨顺的对策，说这尧舜时期君主不重赏赐，也不重惩罚，可是老百姓都向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君主就是他们的榜样，君主拿自己的形象给子民树立榜样，而且是金口玉言，言而有信，而后世的君主重赏重罚，可这天下还治理不好，这是因为很多官吏作奸犯科，使得天下没有公正可言，君主没有信誉。对于人民来讲，让他们各得其所，他们就不会作乱了，让他们有地方讲理，他们就不会乱说话了，您要是呵护他们，他们就会更加的亲近您，拥戴您，这都是天下君王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呀。其实看看公孙弘这篇文章，无非就是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，说了半天也没说出花样来，都是老生常谈，所以这主考官把他判了个不及格。谁知道公孙弘的这些主张正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思，这汉武帝可不喜欢什么黄老之术无为而治，他要做的是有为，而且还要做的响当当。这时候皇上正想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术呢，看见公孙弘这篇文章，皇上自然是非常高兴，立马就召见了公孙弘。君臣两个人一见面，汉武帝眼前一亮，嘿，这老头长得还挺帅，挺拔的身姿，浓眉大眼，齿不唇红的。您别忘了，这时候公孙弘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，就说当年是个帅哥，这会儿也该退模样了。 汉武帝是个爱美之人，他竟然还觉得公孙弘很帅，只能说也许是这位老人家保养得太好了。汉武帝一高兴，当年骂过公孙弘这种事儿全给忘了，公孙弘这颗老种子再一次发芽开花，而这回可以说这花开的是天花乱坠呀。公孙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仕途的道路可谓是一片光明。公元前126年，公孙弘被任命为御史大夫，他就跟皇上建议说，皇上您有先生的位置却没有先生的名声，有先生的子民却没有先生的官员，大形势相同，但这治国的方法可就不一样了。随后说了一大通治国的大道理，最后拍着胸脯保证，我肯定要以周公为榜样，5年之内让陛下的江山大变模样。东方朔的神吹，这汉武帝都能容忍喽。公孙弘这么说，汉武帝当然很留意，对他大为赞赏。公孙弘很快就被提拔为了丞相，而且被封为平津侯。一般在汉代，这规矩历来都是先封侯，再在侯爷里边挑选丞相。到他这儿，这惯例也给打破了，可见汉武帝对他是宠爱非常啊。帅老头公孙弘这回终于是如愿以偿的做了高官，汉武帝给他提供了舞台，这公孙弘的官做得怎么样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我在梦里。